那薛总，您做青睐健康这个品牌，我们都说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专家可以多点执业，但是他们的时间也非常有限呀。然后您又是相对来说还比较年轻，您怎么请得动国家级的名老中医呢？ 其实对于这个专家来说的话，有一些呢是我父辈的朋友和我爷爷的朋友，也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医行业，也有我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些师承，这些老师专家教授啊，那他们都是现在的这个名老中医大的专家。这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能够找到这样的资源，不光是我啦，我们团队这样的这个就是中医基因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请到我们的门诊出诊，请到我们的这个专科医院来坐诊，这都是请到，但是更重要的话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做传承啊，在这一点上我这是我的一个愿望，也是团队和我们青睐健康的一个愿望，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把他们的医学体系，把他们的真正的专家的这个理念和他对一个就是专病的一个理解，专科疾病的一个理解啊，来去做传承。那这样的话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医生能够学到这样的医疗技术，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这个医疗技术，这是我们希望得到的。 那这些大专家因为有这么多中医诊所，他们自己本身是也是非常繁忙了， 对， 他又要在公立医院出诊，然后又要可能要应不同的中医诊所的邀请。 你说对。 所以怎么有可能说提升他们的效率，让他们的时间能够更高效的为患者服务，这个是您互联网加的平台能够实现的吗？ 实际上我们这个真实中医啊，包括我们现在做这个真实堂的连锁呀，有一些呢是需要在这个门诊和医院中实行的这样的医疗服务，有一些的复诊或者这样的一个远程的疾病的管理，以及对于这个学术的传承，这可以都放在就是线上来做。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够提升的医疗服务的啊，以及能够提升这样医疗效率的。因为你的门诊，你的这个医院的话，无非在5公里、10公里这个范围之内，更远的，比如说不在北京的病人，或者不在我们有提供医疗服务实体落地的这样医疗机构的这个城市的病人的话，那就是能够在线上的平台去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去做问诊，或者说是复诊的管理。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这是互联网的一个优势了。 那施总，在您看来，去做中医连锁诊所这样一个产业的话，核心关键点是中医大家这些人呢，还是服务更关键？ 我先回复一下你刚刚提到这个让医生如何更有效率。首先我觉得中国的医生已经非常有效率了，他一天可以出门诊，一天可以看100个或者100个以上的患者。当然从患者的角度可能有点不高兴，排队5小时看病2分钟。但如果说从医生的角度，其实确实已经非常非常有效率了。那除了这个看门诊之外，医生还得管病人，管住院的患者，还上手术，还得做科研，你还得有一些医生还有一些行政的一些管理，还有外面各种学术的交流。所以整个中国医生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有效率了。当然如果说你说要提升，也有提升的空间。我觉得提升的空间应该是说提升医生个人对时间管理，个人对时间这个效率。那么更重要的我觉得是说，刚刚主持人的问题应该是说如何提高医疗的效率。对提高医疗的效率其实是有几个角度的，因为医疗涉及到整个这个医疗服务，可以说从患者端来看是就诊前，然后就诊后，乃至于有些疾病是住院，在住院接受治疗和这个住院后，在这个整个这个就医环节就医链条中，其实是可以很多地方是可以提高效率的。因为除了从患者的端这块看的话，还要从医院这一端，那么医院是如何提供患者的这个入院前、入院中和入院后的这些服务的，那么有一些角度其实是可以做的。第一，我觉得是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些提升，无论说是新的一些西医的医疗技术也好，它新的技术总归在整个治疗的这个过程中是能够提升的。第二呢，就是说新的一些信息技术的一些提升，就是一些医疗的一些信息化， 院内的一些医疗信息化也好，还是说医院之间的信息化也好，还是说互联网医疗的信息，互联网连接医院，连接诊所，连接个人，连接患者也好，但整个的这个信息技术的提升是能够改造整个流程，能够优化整个流程的，在这块是能够改善整个医疗的效率，提升医疗的效率的。那么另外的话，就是中医的这些医疗机构，其实现在应用医疗信息化呢，其实也很多。那么除了这个技术和信息技术在改善这个效率的过程之外，那服务的提升，改善这个服务的体验，然后改善这个服务对医院这块的管理，然后对患者的这种体验和感受，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就是我简单回应一下，就是如何提升医生的效率和医疗的效率。那么我再回应一下主持人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些连锁的中医里面，更多看重的是服务，还是说看重的是医生个人？那么我当然觉得就是说医生个人是非常重要，特别是有一些单个的诊所，那基本上就是坐诊的那一名老中医，就是品牌就是冲着他一个人来的， 金字招牌， 对，基本上就是这个招牌了。那当对连锁的话，肯定有几名核心的一些医生，那么所以对这些坐镇的这些招牌医生，我肯定会很信赖。无论说这些坐镇的招牌医生是这个连锁机构自己的，还是说是经常过来坐诊的，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服务这块，我也会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服务更重要的就是说，它会有一套衍生的服务的流程和服务的标准和服务的一些感受。比如说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你去了一个中医馆，如果说在你那儿需要等，你肯定需要等，那你要等多久呢？等五分钟还等半小时？在这半小时之内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体验？就干等着站着干坐着？如果说你在坐着的过程中会有其他的一些服务人员上来给你端杯水，让你看看一些中医文化的一些片子啊杂志啊，那这个就是说一些软性的一些东西。如果说我把这些能够做成一套相对比较标准的一些服务体系，包括在实际就诊的过程中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相对比较标准的这块，那患者的感受就会好很多。当然有很多有一些各细分的这些具体的疾病，其实肯定是难于标准化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说，你在看了这个中医的这次诊疗之后，你肯定有些是要开药的，那你开的这些药是不是有一些也能做成标准？你可以标准化的是煎药熬药，你可以在这个诊所之内他就可以帮你去做这些，或者这个诊所他推荐一个专门熬药的中心，帮你把这些熬药煎药的一些事儿帮你做好，那这个患者的体验就好很多。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软性的一些竞争力，再加上本身如果说对中医这块的一些方子呀各方面有一些基础的一些比较好的东西，那就是硬性的一些东西和软性的东西结合，那这样的话就是更受欢迎。那么如果从我们投资人的角度，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你第一把样板工程第一个做好，第二你把连锁的这个标准模型做好，第三我们把钱给你，你能可以做得更快更稳定，然后更有品牌，这样我们相对就比较放心了。 但是有很多连锁诊疗的这个模式哈，你要能请到一个金字招牌一般的大专家，那他往往是作为联合创始人或者占有比较高的股份的，甚至是诊疗费用可能要全部拿走的。那么诊所的利润来自哪里？ 对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有很多投资人包括我们行业内的人去思考啊。大专家嘛，他肯定这个你的这个待遇要优厚啊。那么之后的话，你利润从哪儿来，是吧？结合我们自身吧，我们青睐健康在做这个中医专科这个连锁体系专科医院，我们在做这个中医的骨伤康复这方面的话，其实恰恰是独辟蹊径吧。这个更少的去依赖名老中医，因为名老中医的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啊。刚才施总讲了说中医的这个医疗服务，那这个服务可能比医疗更重要。那么在医疗上的话，服务质量提升了，那么个性化的服务或者说感受的提升，那医疗呢，医疗的体现在这个它的一个专科属性。我们讲这个比如说康复，我们说这现在康复病人非常多，因为这个银发经济啊，现在来说的话，老年的科这个疾病，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在做李大师的时候，我们专注脊柱健康，那么我们这就是每个人都有脊柱健康的问题，那么他 在年龄大了之后，因为女性比如说她的绝经期之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就是骨关节病的这个发生，骨质疏松的发生，男性的这个颈椎或腰椎的这个椎间盘的压迫造成了很多的这个这些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不可逆的。那这些问题呢是恰恰是针对于中医补伤和中医康复来去做的。而在我们来说的话，行业内啊，这个中医骨伤康复啊也是一直不是得到很大的医院医疗体系的一个重视啊。你看经方这个汤药啊发展都非常好，那骨伤可能发展的不好，它的这个就是手法治疗，包括你说小夹板的固定啊，这个骨折的固定现在很多都没有了。那原因在于什么呢？就是因为一方面是它的就是需要人力服务，医生在于手术当中的这种手术费用实际上是很低的，费用在哪儿？耗材在这个就是置换的关节置换啊，那这些东西的话中医恰恰使用不到，或者说是他用这个外治汤药能够外敷或者针灸啊，这些东西你说能有多少耗材呢？但是这些能够解决和减少这种医疗的支出，也能够尽量少依赖这种名老中医，我觉得这方面这是我们恰恰来做的这样的一个专科体系啊，也能够啊，您说这个利润在哪儿呢？这个其实做好的话，它的医疗服务的话，人们愿意为服务买单，啊，人们也愿意为就是能够解决它的实际的问题买单。那只要你有真正的这个疗效啊，做保证啊。 优质服务让用户得到实惠，让医疗提高效率，也要让资本得到效益。那投资医疗健康产业，资本会获得怎样的收益？施总能不能给我们做个分析？ 医疗服务它本身不是一个赚快钱的一个地方，而且呢，我也从来不认为说医疗服务是一个暴利的行业。那如果说有一些人碰到说之前有一些很小的一些黑诊所啊，或者一些被取缔的那些小诊所啊，或者有些不规范的地方，那些有暴利的是有，但这些只是个别现象，这个是有，但整体上来讲，其实医疗服务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一个地方。无论说我们去看国外的经验还是国内的现实，是这样，像国外的这种医疗服务医院也好，还说诊所也好，其实它整个的利润率相对还是比较低的。有一个简单的数字，就是说国外已经上市的这些医院，连锁医院里边，它整个的平均的净利率基本是在10%以下，基本在10%以下。所以确实不如说你去买一些其他的一些高科技产品一样，这些高科技产品其实背后利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国内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做医疗投资不是说我想着今天投进去明天我就出来，或者说明年我就出来，我一定还是希望能够相对比较长期的一个周期。在这个相对比较长期的周期，如果说我就像刚刚薛总提到的，你把服务提供好，你把你的产品提供好，那么自然会有人愿意来买单。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长期的投资于这个医疗服务这个行业。但如果你要说医药或者医疗器械，那可能又是另一个逻辑了。 作为外行来说哈，看着医疗健康行业领域投融资很热，像施总说的情况，既然说他投资比较重，然后也不是也很快能见到利润的行业，为什么还受到这几年这么多资本的青睐呢？ 其实这里面的因素还是挺多的。首先会有很多资本，我们是愿意去投一些在趋势上已经表现出来的这种公司，就是它会引领一部分这个投融资的浪潮。那么这样的一些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说我比较早的投进去，我相对来说虽然风险比较高，但是我未来的收益可能会更好一点。同时呢，既然这已经是一个趋势了，那我就把这个趋势给做出来，我要跑在别人的前面。这样的话，其实从资本的角度，如果说 A 轮B 轮 C 轮，其实只要你做得越来越好，它下一轮的估值其实提升还是比较快的。先期投入的一些资本，其实有一些在后续轮的融资过程中其实就可以退出一小部分，或者是说它至少在后续轮的时候如果再追加的话，其实它的成本是比较后续轮的这些成本是要低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资本的角度，其实有的时候你虽然利润率并不一定高，或者说利润不一定马上出来，但只要你是说企业是健康的发展，那其实估值相对应的也是能够不断的提升的。我们看到像京东这样熬了多少年了，那前面它都是一直都在亏损，但它的市值都在不断的在增加。 那我们看到其他的有一些互联网的一些公司也是这样，不断的在亏损，但是估值不断的在提升。只要是说这个事儿本身是趋势的一部分，本身是向好的一个事儿，那我觉得自然会有人来认可这个价值。 嗯， 对对对，这个其实施总说的我也挺有感触的，因为我们也接受过几轮的融资啊，这个天使轮、普瑞轮、A 轮的融资，我们青睐健康所致力的就是提供给更多的用户和患者优秀的这个绿色的、安全的、无痛的啊或微痛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那么能够提供这样的治疗方式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企业的话应该算是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至少是这样的。因为医疗服务嘛，真是堂我们的理念呢来讲，这个臻于至善、达人济世的这个理念也是这么一个初衷和初心。所以呢在这过程当中的话，我不断的会积累，会打磨自己的这个企业的核心价值和内功。这样的话，这个过程的话，我相信企业的价值和我们的社会价值都会非常大的。所以投我们的这些投资人的话，肯定看到的是企业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 做医疗的人可能多少还是要有一个情怀，为老百姓的健康服务要本身有这样的情怀和认知。那么不管是新技术来优化中医的诊疗流程，还是改造中医的医疗机构，它本质上都是为了给居民提供更便捷的、更好的医疗服务。那么说到中医药，就无法回避的是中药材，中药材的品质可能会影响药效。那么从您的角度来说，怎么才能控制住药材的品质和标准？ 对，这个您讲的是一个核心问题了，就是做这个连锁门诊，那么或者说是这个专科医院，那我们提供的药材怎么去保证？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的话，青睐健康我们有很多的股东啊，那么其中的这个片仔癀呢也是我们的这个间接的持股的股东啊，那么他呢也是一个百年的中医药的企业，同时我们也和同仁堂和胡庆余堂建立了很多的合作。那在这方面嘛，我们自身对于中药材的这个管控是非常严格的，国家呢也有这样的 GMP GSP 的一个标准，对于中药的种植、采收、炮制和这个流通都有它自己的标准。那么我们只需要严格把好这些标准，然后呢在我们这个禁药和管控这方面的话，我们有我们的专业人才，我们有我们的主管药师也是这样的一个专家级的人物，对于药材的管控呢，包括我们的煎药的方式啊，以及我们的这个使用的这个煎药的这个器具都是这个高温密闭的这个煎药机，就跟施总说的一样，就是它的这个服务流程以及它的这整个的管控的药品质量的检验流程都是企业的内功，这也都是影响着用户患者疗效的一个过程。 嗯，中药材的品质无疑是中医诊疗服务中很关键的一环。那施总您怎么看，要把握品质是靠企业自律还是政府监管？ 就是这样哈，这个如何保证，这个应该是有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层面是说这些连锁中医诊所他自己怎么保证，那应该说他有他的一套标准，就什么样的这个提供商可能在我的这个范围之内， 对， 我自己有什么样的价格标准，我自己有什么样的对产品品质的一些标准，那来了之后我自己又是怎么去处理的标准，这个层面应该是在集中在自己的诊所层面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层面，就是说在生产端的企业层面，在这个种植端的农户，另外还有从国家整个这个层面，就是各个层面其实都在影响着药材的质量品质。那如果说从这个国家角度或者各个层面的角度，其实就是说无非一个是把标准设立好，因为很多一些中药材其实到目前为止它标准是不明确的，那如果我能是设定好标准之后，那相对应的它的管控也是有法可依，应该说有标准可依。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我整个这个监管，那这个也是说政府部门或者相对应的一些主管这些部门，它是定期的或者非定期的会做一些。除了这个监管标准之外，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竞争，行业的竞争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能够保证这个品质的，有一些品质不行的自然竞争的时候就会被淘汰了，那有一些好的自然可能就出来了。所以在整体的面临着不同层次的一些标准的时候，大家

一个是本身所在行业的一个竞争的压力，一个是说他面临着资本的一些压力，他一有钱他不知道拿这个钱到底干什么才能是创造更多的利润，他会有一些投资人给他的一些压力，那在这些压力之下他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想法，或者呢他会面临自己内部的一些管理压力，他需要去做一些延伸，那这个延伸无非就是说要么延伸原先所在的医药生产的这一端，我向上游延伸或者向下游延伸，或者我是横向的做一些并购，还有就是说我从生产端延伸到服务端，那延伸到服务端我就是进入整个医疗服务了，我可以去买这些中医医疗机构，我也可以去买西医的一些医院，他都可以去买，那确实像你说的，我倒觉得是不仅仅是说行业整合在加速，更多的还是说会往更专业化的一些方向去发展，那么这些个医疗健康行业的上市公司或者药企进入医院，除了说整合加速这个目的，它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目的，有些就是说医疗服务毕竟相对是比较稳的一个行业，它可以说做一个配置，或者说他做一个医疗服务的尝试，如果做得好以后可以做得更好，还有呢就是说在短期内和长期内，他可以说短期为了做一些市值的一些维护或者说市值的一些管理，长期他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他是如果未来再做这样的并购，那可能这个基础就比以前好很多，所以说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无论说是尝试的目的还是直接去并购整合的目的，这一块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些趋势，那么如果有一些中医医疗机构做得很好，他自己完全也可以去收购别人啊，他去进入这个医药生产，也这也不是没可能的， 也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游在未来的趋势上都有可能会打通，只是说看什么样的整合是最有利于未来的发展的。 对，应该说上下游这个都会去涉及，那更多的肯定是还是突出他自己的核心的一些价值，或者说为核心的这块业务能够帮得上忙的，或者说未来他可能是不仅仅是单一的一块核心业务，他可能有两块主业，这都是有可能的。 嗯，那薛总这里哈，青睐健康跟片仔癀有合作，是有什么样的布局？ 我们还真是有，浅层次、深层次都有啊。你们包括产品的售卖、股权的合作，这些都有啊。未来的话，我觉得就是啊，这也是一个上市公司，和这个医疗服务公司的一个结合。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很多人十多年前看过一个电影叫刮痧，爷爷用中国老家的办法给孩子刮痧治疗，结果引来了美国邻居和当地社团的指责抗议，甚至要诉诸法律，把中国爷爷告上法庭。这实际上是说明了过去中医的疗法在西方世界里实际上是不太受认可的。那么薛希鹏，您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是不是对这一点也深有体会？ 对对对，深有体会。因为我当时到法国的时候，这个法国的互联网行业都不太流行，因为当时那个还是这个拨号上网，那个2003年啊，所以呢那个时候的了解信息的渠道还很闭塞，这个中医药的这个交流会更少，但是呢也是有交流的。因为中医的话，因为这个历史传统文化因素啊，国外对这个中医的外治，比如说刮痧，比如说针灸，他是不太理解的。但是呢后来呢，全国中医专家委员会的这个主席朱敏生教授，也是我的老师，当时在法国的时候也跟随他也在学习这个中医的针灸，同时呢我也在这个学这个美式整脊。那么所以呢西方呢是逐渐对中医的一个认可，但是更多的话就是现在来的发展现状的话，对于外治这方面，比如说这个推拿、按摩啊、理疗，这个比较推崇，对于这个望闻问切、这个辨证施治这个理论上不太了解。我们在做这个很多的传播，也在教法国医生在学习这个中医理论，那更多的话还是教他们一些针灸和推拿这个技巧、医学技术。但近年来啊，这个情况还是有所改变的，因为这个全国中医专家委员会，包括这个世界中医联合会，很多的推广啊，中医的这个走出国外，也有一些国家在逐步的中医这取得了一些合法地位，比如说英国，比如说这个美国， 那么中医的社团以及这个中国医生的社团的话，都逐渐取得了一些合法地位。那么他们通过的考试也能够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合法的一个行医权。所以这方面的话，其实国外的人员对于中医还是有认可度的。那只不过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比如说针灸和推拿就很快都能接受，因为它立竿见影吧。 嗯 啊， 推拿和针灸这可能是我们中医让人能够直接体验到它的好处和疗效的，所以也是最早走出国门，而且现在遍布世界上180多个国家的。但是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它如何来打开跟中西文明对话的窗口，打开这个交流的大门？嗯，施总，您看现在中医药融入国际医疗体系的这个程度如何？发展的机会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中医文化或者中医药打开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这个是一直都存在的。无论说我们去看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像16世纪、17世纪，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欧洲的一些传教士到中国来交流。我记得其中17世纪那个波兰人叫伯米格，他是把中国的《黄帝内经》啊等一些很经典的都给挪过去了。这个人其实应该说是第一个把中国的一些中医文化引入西方的一个人，一个传教士。但当时欧洲社会其实很多人其实对他并不理解。那其实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再去看一下，除了欧洲之外的，我们近一点的日本、韩国，那日本和韩国跟中国因为在历史上这个文化交流特别特别多，从公元600多年唐朝开始，就日本有很多遣唐使，他这边引入去把中国的一些中医引过去，那就是比欧洲要多得多了。所以整个从这个历史上1000多年以来，一直这个中医药文化是在有交流传承的。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针灸，那针灸在西方文化里面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认可的，他看得到效果。那么除了针灸之外，其实还有一些目前整个这个西方对中国也是非常认可的，就是中草药原材料这块。我们可以看到像德国或者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它其实自己一些植物药的一些历史已经是非常非常悠久了，它本身就有种植植物药的一些历史，再加上与中国在过去那么长时间的那些交流，其实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基础的。我们来看一个数字啊，应该是2016年的数字，说中国中医药产品的出口总额大概是在200亿人民币左右。那其实这个200亿人民币其实已经是不小的一个数字了，因为我们知道2016年整个中国医疗健康行业的产值大概是在接近4万亿人民币左右。 嗯， 4万亿人民币，如果说你刨掉服务这一端，那生产端可能就只有一半了，可能接近2万亿。这个接近2万亿，再去刨掉这个西医这块，再去刨掉医疗器械，再刨掉其他的一些剩到中药类这块，那可能就只有1-2千亿了，就不太多了。这1-2千亿里面，可能接近差不多刚刚说的200亿，那就说意味着接近10%左右，它这个是出口的。那这个量其实很大的，而且它传播到的国家数目也是比较多的，除了说近一点的日韩、东南亚，还有呢就是欧洲这些国家。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中医药与世界是一直都在交流的。那么未来这块交流如何？我觉得未来交流啊，不仅仅是说一个是这些中医服务的这些所谓针灸这些，它这个项目可能会变得比以前会多一点，但是可能多起来不会那么快。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生产端这块，中医的有一些种植药或者有些原料药的出口，其实还是会继续会增加。像日本啊、韩国或者欧洲，它对中国的这一块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应该是说像这些日本、韩国或者是欧洲国家把中国的一些原材料弄过去之后，它自己加强更多的研发，然后制成汉方，又返回到中国来。 对， 你看 汉方药的热销， 非常热。我们很多人去日本 都要带那个药妆。 对，以前是吴晓波说都买那个马桶盖，但现在很多都在买那个药妆、药片。有一些这个降热啊、退烧一些药包装的很好。那我们不能说我们只是提供原材料，把这些东西让人家外国人去研究完了，让他们把这个汉方挖掘了，把产品再高价卖回来。这个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对我们其实还是蛮有压力的， 对 整个国家。所以这一块我们未来出口国外的，我们不仅仅是说原来药种植药这块，我们肯定是说我们出口的，如果说有一些成药 那可能会市场会更好一点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有基础，而且有非常好的基础，特别是日韩东南亚这个，我们是更好的基础。另外就是说，我们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不应该出口一些简单的东西，我们应该出口更好的一些中药现代化的一些东西，哪怕说是我成药的成分相对比较简单，但是没关系，我们要出口更好的。同时国外的一些好的一些中药的一些技术，我也希望能够拿回来。我们也看到国内包括同仁堂已经跟日本的有一家汉方企业有合作合资，这样包括国内的有些投资机构或者是有些上市公司，其实也可以很积极的去日本韩国去把有一些好的东西再买回来，我觉得这个很好啊。所以应该说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发展机会。 嗯，这个我们也就深入思考日本韩国的一些制剂啊，你像那个麻黄汤、桂枝汤，这都是中医经典这个《伤寒论》里的一些方子，然后呢制成这种汤剂，它的这个剂型非常的就是讨巧，那么这服用起来呢味道也不错，患者的话会很容易接受啊，就是小孩也会，就是颗粒的包括那种就是泡腾的制剂，那这方面的话其实也反映了中医的这个，其实它汉方的和这个经典方子的一个标准化，其实中医的这种制剂的标准化，这剂型的开发在日本和韩国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要服用起也舒适的多啊。这方面其实对于青睐健康，我们自己以后的话，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标准化的这个剂型、标准化的这种专病专方来去深入的去探讨，在剂型和制剂的方式也能够做一些结合。 嗯，那我这儿开个脑洞哈，这些《伤寒论》里的药方本来是我们的，结果被日韩先做了现代化和标准化，这跟我们历史上可能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经济发展有关系。再一个，我们自己有中医的传承体系，在中国本土上，我们是能够享受到中医相对个体化的诊治、辨证施治的，所以现在中医的个体化的诊疗跟把中医药做现代化和标准化有没有一定的矛盾？还是说怎么相互结合？ 怎么来讲呢？这件事儿就是说，个体的诊疗方式和标准化的诊疗方式怎么去结合呢？其实针对于中医讲的辨证施治啊，针对每个人的个体不同，望闻问切来施治，但是呢它的很多的这种专病的方子呢还是有一定之规的，作为这个专病的治疗，它的方子还是有基础方的，就是刚才讲的这种汉方的方式啊，就是伤寒论的基础方，或者说是这个金匮要略的基础方，这个中医的几大经典里的基础方还是有标准化的。那么这个只不过现在咱们说的剂型啊，以前这个日本和韩国它非常讨巧，它服用的口味啊，这种剂型呢，我相信未来的话还是有可开发性的。那个体的服务的话，可能在日本和韩国会比较少一些，那没有那么多名老中医嘛，是吧？咱们国内的话还有这么多的名老中医，咱们看中医的话还是希望就是直接摸一摸脉，然后根据这个情况来开这个方子。但是如果有一些病，比如说胃病，比如说这个风寒感冒的初期，你感觉到发冷了啊，感觉到这个就是肌肉酸痛了，那这种问题的话倒是可以用这种剂型来解决。那其实他们的汉方的话大部分都是在药店里售卖的，他们不需要这个 不需要处方、 这个、不需要处方， 其实好多在超市卖的。 对对，所以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可开发性的啊。 所以这个中医药的标准化，特别是国际标准化和现代化，才能让它在国际市场上落地生根，而且能够服务到更多的人。因为再好的一个医生，再高的效率，它能够一对一的服务的患者仍然是有限的，而标准化现代化的诊疗产品才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医疗服务。所以施总，您考虑说我们中医药更多的走出去，现在在国际化标准的对接上有没有一定的壁垒？ 其实我倒觉得更多的应该进行文化的交流，你文化先交流到位了，你再去做这些可能就容易一些了。那刚刚您提到这个标准化一些通用的产品，或者说个性化比较复杂的产品，那 标准化的非常通用的产品就是我基本种植的一些材料，那其实有些这些就挺标准化的，就是国外定制化的要求你要什么什么样的材料很简单，但这个肯定不是说我们目前想要的，因为这个毕竟利润附加值相对比较低，如果说我们做的这个标准化这个程度更高一点，那我们这个利润程度会也会好很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外汇。我觉得最大的建议是先进行文化的一些交流。其实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得到中医推广比较好的往往就是文化推广比较好，日韩是不用说了，因为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那么东南亚这块其实也是一样，包括欧洲，欧洲就比较美国好很多。为什么欧洲比美国好很多呢？欧洲自己有对植物药的研究，有自己有对植物药的历史，然后中国跟那边的交流也是相对比美国要多很多的。美国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大陆，但是历史也没那么长，所以从这块来讲，我觉得确实是文化先行，我觉得文化应该重于产品。 所以用中医的语言讲好中国的故事，然后让中医药在海外作为文化的载体有更好的发展和传承，可能是我们下一步可以期待的哈。这是不是跟我们国家现在实施中医药的一带一路发展规划有关系？然后一带一路的发展规划是不是能为中医药下一步的发展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政策条件？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好的。中国过去的这个发展，我们讲不仅仅是中国过去了，讲这个全球世界过去的这个格局怎么变化的。从整个这个蒸汽机开始的那个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产生在英国，但随后整个这个世界的经济中心就开始迁移到了美国这块新兴的这个二战以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最近的这些年，它整个世界的经济中心又开始逐渐的往中国这块来转移，先是转移到中国沿海这块，随后又从中国的沿海开始向中国的这个内陆去延展。那这是一个整个事件的经济中心的一个变迁的一个路径。那另外一条就是中国最近这几年提到的一带一路，这是所谓的另一条路径，从中国的境内沿着这个长江流域一路往西，你可以是说到这些欧洲的国家，然后是整个去遍布欧洲和美国。在这样一条长的一个经济路线上，肯定会带来很多的一些机会，无论说是经济的、贸易的，还是文化传输的，还是说相对应的一些中医文化的，肯定机会是要好很多的。 那薛总有没有考虑说怎么抓住这个机会，能够把中医的文化自信能转化为相互信任和相互欣赏？ 对对对，这个其实我们早就有考虑，因为我们做这个中医医疗服务嘛，那服务的话肯定有人群的服务对象。那我自己本身呢，我们团队本身呢都有很多的海外经历，包括我们的 COO 岳丽啊，他也是从英国留学很长时间，然后我们的这个 CMO 这个金日彤呢，也是在这个法国高等商学院也学习过。团队属性来说的话，对于欧洲是不陌生的，对于海外是不陌生的。首先我自己本身也是全欧专家联合会的这个会员，就是全欧中医专家联合会呢，也会为我们真实中医中医馆在这个欧洲的落地，在法国，在这个英国伦敦的这个落地呢，都会提供更多的这个医疗专家，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法国医生。全欧中医专家联合会呢，他们包括宣传中医和传播中医，以及教会法国的医生学习中医这方面呢，做了很多的推广。那么我们现在在计划在统筹欧洲的就是法国巴黎的这个中医馆这个落地啊。那么我们也跟中国侨联有合作，和这个欧洲药典委员会认证的这样中药的制剂的一个道地药材的一个采集，和在欧洲药典委员会的基础下，在这个就是德国的一些药店都可以有售卖的。那这样的话就解决了一个药的问题。那医生的问题的话，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服务理念和专家，以及我们的这个医生团队能够配合到啊。未来的话，我觉得一带一路的话，肯定是一个趋势啊。那么在这个趋势当中的话，看我们自己的行动吧。 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的是，我们的针灸治疗的疗效是早就在国际上得到认可的，而且像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针灸治疗镇痛是被纳入当地的医保的。谁能满足市场需求，可能代表了未来，但是谁能走出海外这一步，可能就意味着拥有更大的市场。那薛总，您的2018年的计划或者展望是怎样的，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就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业绩能够有更大的规模的提升，比如说3到5倍。 这样一个提升。要做的是中医的专科医院的连锁和中医基层医疗，那更多的实体的落地也是我们2018年要做的啊，至少我们要做1到2家这样的一个专科医院的落地啊，以及这个我们实体的这个中医门诊的3到5家的中医门诊的落地，这都是我们实质这要做的事情。怎么样去培养更多的医生啊，然后建更多的医院和门诊，以及服务更多的用户，这就是我们今后不管是2018和未来5年要做的事情。 那施总，在您看来，中医药产业接下来的趋势如何？又可能存在着什么样的风险和机遇？ 好的，我觉得其实整个中医药产业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发展确实，一个是不容易，另外一个是说过去这至少2-3年，其实国家一直都在鼓励，也都在放开，机会呢也非常多。那从2018年开始，我觉得未来的一个趋势，一个是说这些中医药产业的公司在整体的战略上是会向大健康的方向去发展，不仅仅局限于自己本身的中医药生产或者说中医药的这个服务，但可能其他的一些大健康能够去为他的这个中医药产业服务的他都会去做。那么另外就是说在具体的一些目标上，整个营销体系和整个的这个策略，它会有更多的一些下沉。那么从产业的角度来讲，产业会进一步的整合加速，那么有一些好的公司它自己也能单独的发展的更好。那么大概的我简单罗列了一些趋势，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是说中医药这些企业它的布局面可能会变得会更多一点，那下游的这个诊疗终端，这个目前其实也已经表现出这个趋势来，它会做的会以前更多，中医的诊所或者中医的这种医院，它和社会资本的结合也会变得比以往更深。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中医的诊所条件它会继续的会去放宽，因为从整个政府引导这块也是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这个服务的数目。然后另外一块就是针对之前提到的互联网中医这块，因为前期已经经过了一些尝试，有成功的或者说有失败的，那么无论说这个短期的成功也好，还是有一些失败，未来它更多的就是说寻求一种转型，单单是这个线上的流量那可能是不够的，一定是线下的这个诊疗端是能够补充上去的。同时从资本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更愿意看到一些很好的大的企业，他们能够互相的整合，那么所以说这个并购的数或者并购的这个金额可能会变得更多。那么从一些细的一些细分方向来讲，中医药我觉得不仅仅说是中医药的一些大数据啊，中医药的智能化，以及中医和养老或者中医和母婴小儿等市场的结合，乃至于说中医和旅游等方向上的一些结合，那都会成为一些新兴的一些细分产业的经济。我们也非常希望在这些细分的方向里面能够出来一些独角兽，或者说非常适合我们投资的一些标的。那么我觉得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把握好了，机会随时都存在，当然你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一些风险控制。 好的，那么希望政策、资本和技术的助力能为传统中医赋能，让更多的人喜欢上中医，用上中医。那么今天感谢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施国敏、青睐健康创始人 CEO 薛希鹏的再次做客，跟大家分享了你们理解的中医药的新征程。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健康投资家为您带来医疗健康产业智慧和新知，听听更健康。

跟上跟上啊，哎，这边这边，哎，大叔大伯跟着，哎， 对， 新疆幅员辽阔，南北疆风情不一样，而且特别大的一个地方， 是的呢。 其实我们先来一个就是总的一个大的标题，跟各位先提提情绪哈。 嗯嗯嗯， 冬天的新疆，是西北的冬日童话。 哦， 那旮旯碧水晶莹，山峦起伏，森林是密布，景观那是秀美。这是冬天，那么在冬日里的道儿， 冬日里喀纳斯就像是童话里的冰雪世界。 Let it be, let it be。 对，白雪皑皑的冰湖，湛蓝的天空下，玉带般的喀纳斯在冰川雪岭下蜿蜒而过，让人心驰神往。 这个时候我们节目组的这个颜值、哦、不是年纪担当 年纪担当 周驼、哦、有个问题替大家伙问问。 好，你问。 来，起来起来， 哎，行李担当来。哎呀，你怎么这 年纪大了吗？ 啊，行吧，那 有点 允许你放空， 有点练劲儿了。 啊啊啊！ 问问豆豆和准子哈。 嗯嗯嗯。 为什么要选择冷的冬天去新疆？你刚才说喀纳斯，我知道有水壶、水怪什么的，但是澄清了哈。 啊，对，那是泥塑壶怪。 对，那冬季旅游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最近网络上有首歌吧， 啊，对， 一直把这不一样，把一样的 歌，对对对，天天就不一样， 是吧？ 有啥不一样？是不是？ 喀纳斯有啥不一样？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作为本次行程当中的女导游之一，道给她一个点，说说。 来，小红帽跟上啊！ 哎， 对，首先呢， 嗯， 告诉你们， 哦， 有看头， 这就挺大的一个点。 那挺大呀，大家都说了，嗯，哪儿没有看头？ 对呀， 你这样说的话，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导游。 是， 嗯， 你 别急， 你把它掰开了， 把掰开了揉碎了， 说说。 看看有没有看头。 哎呀， 这倒我挺凶啊， 生产日期正好。 嗯，来看一下啊， 嗯， 相对于鲜花烂漫的春季，绿草如茵的夏季， 哦， 层林尽染的秋季， 都不是主题啊，重点的后面这句。 对，新疆的冬天是极冷而绵长的， 哦， 可是 but 就是在这个冷得让你咬牙切齿的季节里， 嗯哼， 却藏着纯净而惊艳的美景。 绝对的， 这样的美景是其他世界其他地方永远都看不到的美景。 晨光中， 周驼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入了？ 对， 我来我来，你等会儿啊，行了，那行吧，歇会儿啊。 你是行李担当， 对， 你不要晕， 你先拎着行李哈，你挑担。晨光当中，这个禾木村晨雾弥漫的仙境，那阳光洒泼在禾木的庭院，洒泼。泼洒，洋洋 洒的， 唰就下来了。 对，哇，沐浴着金光，我整个人都升华了。 是是， 对， 洗头去，洗头去。然后，那个和睦的庭院四周，雪地上泛起耀眼的波光。好朋友们，是波光啊，波光粼粼啊。 对，是波光，不是波光。 波光，波光，为整个村庄带来了勃勃的生机。冬日的和睦，这是一个地方了哈， 嗯， 银装素裹，美的端庄。也美的大方，我觉得这个美这两个形容词太棒了，端庄大方，嗯， 对， 现在的女孩子是有各种各样的美了哈， 对， 但是端庄大方那种美的是不是很多的，嗯， 对， 对不对？ 所以大家还是，我觉得女孩子端庄大方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没错， 而且呢我们要做有才华有内涵的节目。 对，刚刚就是我们道儿说的是有看头， 嗯， 我不是没有摄像头啊，有看头啊， 对，有看头，这有看点，这些看点，这个我的解释大家还满意吗？ 对，都在冬天可以看得到， 嗯，对， 当然作为消费者来说，去了一个地方，手头上的人民币也很重要， 尤其像周驼这样的中老年群体，是不是？ 对， 把这点 过日子 看得非常的重， 节俭惯了， 对， 对吧，嗯，小时候呢只吃鱼头，把鱼身的鱼尾给家人，他们都是这种过来的， 哎，对对对， 对吧， 很是辛劳啊， 是的， 我们也要这个体恤一下我们的中老年的朋友，包括很多所有消费者都会看价格，对不对？ 服务员，来个剁椒鱼头扔过去。 你怎么还给呀吃鱼头呢？ 开玩笑，开玩笑。 对，剁椒鱼头很好吃的，不吃给我。 是，低消费很重要，在冬季的喀纳斯哈，相对于夏季高价的飞机票、火车票、景区门票、景区区间车票以及高价住宿费来说，新疆的冬季对您的钱包来说就宽容了许多，是不是？ 对，来吧，来吧，不用那么多啦。 大交通， 大交通，先说一下。冬季到新疆，机票和火车票费用都非常的便宜。 嗯， 北上广深等热门城市直飞单程也就300到1000不等， 是便宜的， 太便宜了啊！ 嗯， 火车票价呢，单程也是500到800不等。 嗯， 机票价格都比就是长途火车票 那要更便宜了。 大家自由选择啊，自由搭配。景区的门票到了景点咱再进去看看嘛。 对呀、啊， 咱得深入腹地考察一下子， 是 吧？是， 还深入腹地呢。 对，为什么只牙身在此山中？对不对？ 啊、是是是，我们还是得出来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到新疆旅游最大的费用就是景区门票以及景区区间的车费啊。相对于其他旅游的城市，简直是一个让人汗颜的数字。但冬季的新疆由于条件有所限制，景区门票价格就相应降低了。 嗯， 区间车也可以直接用我们乘坐的车代替了。特别是北疆这个区域，夏秋的喀纳斯、禾木、白哈巴三个景区加起来门票就要340块每一个人。 哦， 夏天、秋天的时候。 夏天啊。 而冬天呢，不要钱，当然是不。 不要钱是不可能的。 对，冬季对于像喀纳斯、禾木、白哈巴三个景区实行一票通，一张票搞定，价格真的是差了4倍，差不多90块钱。 我的妈呀，差不多是1/4的价格， 90块钱。 我的天哪， 总得住一住吧，是吧？住宿费用，这个夏秋季的喀纳斯、禾木和白哈巴、波尔津等热门的地点，每晚住宿人均啊，不是最高最低，就平摊下来，300元每位。 这是夏天啊，夏天。 对，到了冬天130左右。 我的天哪，130。只要130，你买不了吃亏，你也买不了上当，是不是？ 便宜了， 真便宜。 嗯， 所以说冬季啊，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你要是没有就是想到去新疆游玩一下的话，那不妨可以计划一下啊。 你看离职的朋友啊，可以去玩一玩。 是的，嗯， 但是咱们心不能散，哎。 啊，是。 触底反弹，哎。 对，还反弹，还是要反弹，嗯。 去点轻松玩吧。 轻松玩，这一下你又便宜，景又美，他能不轻松玩吗？人又少。 对。 每到夏秋季，新疆出游的人总是络绎不绝。 嗯、 只要是这个时间出游，毫不意外会看到景区的门票、区间车停靠站都是， 哎呦， 满满的长龙、啊， 人来人。 嗯，而冬季的喀纳斯知名度其实并不高，所以去的人也比较少。 有人吗？这附近没？ 喂， 有人 啊！哎，别喊了， 别喊 了，我就是那新门票了， 对 啊，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尽情去享受大自然的美景，不怕被打扰。 季节就是这样，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对， 花钱不多，体验同样的风景，而且冬天有不同的感觉。 对，这个韵味还不一样呢。 是的，那我们说的这些大的亮点，花费少，轻松玩，是不是等等这些之后，那冬季真的到那喀纳斯了，到那坐火车，我坐飞机，咔到达了，怎么去玩？怎么让这个钱花的值得？ 怎么去玩？哈，那这种类可多了。 我给你提供8种玩法 啊， 朋友们。排名不分先后， 对， 冬天嘛，对不对？ 嗯， 冰天雪地的，温泉肯定很受欢迎吧？ 啊，温泉那是必须的嘛， 是不是？ 嗯， 我个人还是很愿意泡温泉的。 好， 然后就泡温泉之后，整体身体是放松的， 嗯， 而且那个身体不宜在温泉待太久， 嗯， 但是那个放松指数是很高的， 是的。 冬天泡温泉对身心健康十分的有益，这个话题是周坨彻夜给我讲了一晚上，我才了解。 真的呀？ 谢谢周坨。 嗯， 别客气。因为冷热交替可以使皮肤血管扩张收缩，扩张收缩，促进我们身体血液循环和体内新陈代谢， 嗯， 对不对？这都是好处。 啊、就这么一句话，他给你讲了一晚上，是吗？ 哦，这也请动之以理，拿图片讲案例， 哎、 谢谢周彤啊。 嗯，对。 这个说到温泉，提供一个地方啊，叫做五彩湾古海温泉旅游度假区，就是泡温泉的最佳的选择。 对， 到了冬天，这里特别有一番的韵味。 为什么呢？ 清雪飘荡，满地银光，温泉池内人头攒动，云蒸霞蔚。 哎呀，这个 云蒸霞蔚好久没见到了。 对，好久没听到了哈。 嗯。 然后接下来说，咱们洗完了，沐浴 完， 然后这个身着泳装滑冰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天哪，泳装 穿着泳装滑冰， 哇、 哦，这个还真的是 没体验过哈。 对呀、啊，蛮新奇 的。嗯， 那一抹夕阳，想起那夕阳下的奔跑，是我逝去的青春。 对对对对， 对，余晖交映，让你放飞心情，让你这个思绪啊，遐想到遥远亘古的年代， 就是这是一个地点带给你的一些身体的反应，想象的变化。 对啊，你想想1000年以前 哦， 是穿着什么衣服在这滑冰呢？ 真是， 嗯， 这个晚上呢？ 晚上呢，还能仰望夜空，满目繁星， 这一点不夸张。 对， 在新疆这个绝对是能看到的， 满天繁星啊！ 当然了， 嗯， 五彩湾古海温泉旅游度假区呢，又刚好是通往喀纳斯景区的黄金线路， 哦， 以及一个重要的游客集散地和中转站， 嗯， 所以歇脚的同时泡一泡温泉，享受冬日的温暖，在冬季就是绝佳的体验了。 那次我跟朋友去泡温泉，那个女生呢，她的皮肤平常就是那种很干， 嗯， 泡温泉之后呢，整个人满面放红光，真的是不太一样的感觉， 哦， 就润了许多嘛，对不对？ 哦， 女生多泡泡温泉啊。那个说完泡温泉， 嗯， 在欧洲啊，什么北欧五国都是狗拉雪橇， 嗯， 咱在这儿马拉雪橇， 哎，马拉雪橇， 冬季前往喀纳斯旅游，乘坐马拉雪橇是最有趣的交通方式。 嗯， 行驶在厚达一米多深的积雪上，在寂静的山谷中，充分体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意境，就是大景， 嗯， 大路，没有什么人， 没有什么鸟， 对， 嗯， 啊，就 什么都没有， 嗯。 在喀纳斯没有开通冬季旅游的时候啊， 怎么呢？ 喀纳斯地区漫长的冬季大雪封山， 这不是挡了财路吗？ 嗯，与外界的连接只能靠马拉雪橇来完成。 哦， 来驾冲破这一个雪山， 真的真的是探路。 对呀，啊，那马也辛苦了， 对，送东西啊， 对，嗯，这才是汗血宝马， 必须 马说我容易吗？我 对，很辛苦的， 为了讨口吃的， 对， 嗯，好吧，那么他完成了哈，然后乘坐雪橇。他才一睹这独特的风情， 对， 也是游客冬季哎前往这里的目的。 嗯， 近几年呢，喀纳斯是开设了冬季旅游活动，有了更好的交通方式。 哦， 对，坐马拉雪橇呢就成为了一种独特体验了， 更贵了。 是可以选择坐马拉爬犁到和睦的美丽峰， 哎， 然后坐上马拉雪橇穿梭在茫茫的林海，行走在白雪世界，一路的景致会让你为之震撼， 嗯，是是， 仿佛皑皑白雪就这么铺天盖地朝你涌过来，一路马蹄，一路嘶鸣，一路盛景，一路快乐， 写的不错。 对， 这四个一路哈， 对，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非常非常好的哈。 好的。 但是，享受快乐的同时，提几个醒儿哈。 哎， 需要注意的是，坐马拉爬犁的时候，因为那个马的速度也很快，周围都是雪，冰天雪地的，多穿衣服，别整个汗衫的去，那不行是吧？ 对对对， 注意防寒。拍照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最好不要哎，下坡的时候拍照，很危险的。 哦， 啊，你光拍了是吧？ 是吧？ 是 不是？他那下坡那爬了一下， 对， 冲溜下来怎么办？ 对对，泡温泉、坐马拉雪橇，这是其中的两项体验。 对，还有穿越雪墙， 神笔马良吗？ 啊， 哦，穿越雪墙，我这么理解就是，比如说那个雪，就是有个门，有个门， 对对对， 啊， 对， 形成一个雪的一个假门，唰，嗯，上去，是那个意思吗？ 对，或者是这个有积雪。高度很高， 对对对。 然后呢，我们就是以加速不要停，然后冲直冲下去，砰的一下就穿过去 一个人影， 对，一个人影，然后他这样这就过去了， 挺好。来，周头先睡一下，来， 对，周头加油啊，助跑不要停， 又是我，对，怎么个穿越雪橇？ 对，看看到底是什么一个项目？ 是是。 喀纳斯是新疆纬度最高的风景区，冬季长达半年以上。 哎呦。 冬季雪大风急，平地积雪最厚的时候可以达到2米左右， 哦， 真是。那近几年呢，喀纳斯景区就开设了冬季的车活动啦，专门为此购置了扫雪车， 是 以保障景区内冬季旅行的正常运行。 嗯哼。 如今呢，铲雪车已经成为了喀纳斯景区冬季的标配，为景区冬季运行做好了后勤保障。 谢谢。 对，很辛苦啊。那随着积雪越来越厚，道路两旁， 哦， 那就筑成了厚厚的雪墙了啊，对，一个摞一个就高了呀，最高的是这个1-2米高。然后呢，不仅可以防止汽车等交通工具滑出路面，还将逐渐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 哦，这样， 啊，是这个穿越雪墙，不是让你从墙里边穿过去， 是在墙内部穿行。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是人家给你扫出来一条道，你穿越这两 边雪墙街，对不对？ 啊，是，周叔说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哎，当然墙来了， 嗯， 啊。穿越雪墙之后呢，是体验图瓦人的小木屋， 哦， 这是当地非常 local 的部分了哈。 嗯， 阿勒泰地区以图瓦人为主，小木屋已经成为图瓦人的标志， 嗯， 显得特别原始古朴，并带有游牧民族的传统特征。 嗯， 图瓦人呢，他们在远离文明世界的环境之下，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他真的是物尽其用了， 哦， 对不对？ 盖建了冬暖夏凉的木屋。 哎， 这个房顶一般是用木板钉成人字形雨棚。 对对对，这样可以防雨。 对，房体呢用直径30-40公分的单层原木堆成，真的是实木家具啊。 嗯， 既保暖又防潮。 嗯， 到过图瓦人生活地方的人一眼看到的是具有欧洲风格的小木屋，以为来到了大麦瑞士呢。 啊，并没有，就新疆。 新疆啊，这些尖顶房基的木质房屋，这个虽然结构很简单，却有着很强的实用性。我们现代的朋友居住在图瓦人的小木屋里，喝着牧民们自制的奶茶、奶酒，品尝当地新疆特色美食，不可或缺的独特体验。 是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啊。 嗯， 然后呢还有乘坐就是可以去看和睦观景台的日出晨雾和全景。 和睦哦， 对，和睦。 嗯， 在清晨登上和睦村旁边的山上的观景台，去拍摄和睦村的日出晨雾，然后站在山顶看着一幢幢的木屋，随着阳光渐渐推进，俯瞰着胜似仙境的原始村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闭上眼睛， 对，你闭上眼睛，就是厚厚的白雪，然后经过了一夜的积淀，都是那种新的粉雪，对，没有人踩过。等到太阳渐渐的升起的时候，照射在这个晶莹的雪面上，然后它反射出来的都是五颜六色的光， 对， 然后看起来呢就像绒绒的毛一样，然后盖在这个小木屋上，是吧，就像一个厚厚的面包，然后袅袅的炊烟升起，这个时候那多美啊， 很漂亮啊。 没有先发啊，没有先发啊，对，这个季节不对啊， 没有， 是的啊，大家可以自行想象一下，是的，然后呢，这就是童话世界嘛。 对呀、 哎呀，还能看到和睦村的全景，村子可能不太大，大多数和睦的全景图都是在这儿拍摄的、大家可以在网上找找。 对， 相传成吉思汗曾经在此检阅过10万雄师。 哎呦， 想象一下就觉得当时的场面那是相当的震撼和浩大， 相当棒了哈。有一个就是历史照进现实的感觉哈。 对， 其实我们刚刚说体验图瓦人的小木屋只是没有人的小木屋，如果到当地人家里做客的话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一开门，你咋太赖你， 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哪儿都是个口音，你咋太赖你， 哪个区域的啊，我是北方好朋友里边坐 啊， 就那种感觉哈、 啊。是， 夕阳西下，又见炊烟升起。 你看，又是夕烟啊，不是，又是夕阳，夕阳和炊烟简称夕烟。 对，你这个圆的挺厉害的。 对啊， 到这个雪域图瓦人家做客，走进温暖的这个图瓦人小木屋里，炉膛里的火苗真的是为你跳动，喷香的奶茶为你翻滚。 哎呦我的天哪， 坐下来 翻滚吧 兄弟 啊， 闭目凝神听一曲楚耳、一曲楚耳啊， 对， 那是大山的回响，天籁的声音。坐下来了，大家都熟络了啊、大口啊喝几碗奶茶，别抿着喝，那不行，轻易不到啊。 对， 用股股的暖流驱走冬日的严寒。坐下来了，大手吃肉 啊、天哪， 有肉了， 太喜欢了。 咱们上面的先在这儿停，做一个隔断。今天我们要主说冬季的新疆旅游，如果您对新疆这个我们这个大大的疆土感兴趣的话、下面还有很多，不要走开，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们是一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啊。 对， 稍后再见。 好， 万转如云霄。

五星红旗，金风飘扬， 五星、 啊、对，喀纳斯湖是新疆的一个打卡的地方哈， 对，必须的， 对，那个喀纳斯湖有很多的特产， 嗯， 都需要跟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节目组的周铎特别嘱咐要介绍介绍血蘑菇。 血蘑菇，这个蘑菇是什么呢？ 是大雪的雪啊， 嗯， 而不是那个血液的雪 啊， 不是啊，血蘑菇，顾名思义就是长在雪里的蘑菇。 漂亮， 并不是啊，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的。 喀纳斯湖每到冬季都会出现有一个东西哈、啊 哦， 就是雪蘑菇奇景。 哎呦， 无比美丽，令人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噔噔噔 噔噔 噔 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洁白的雪地上，一丛丛的雪蘑菇在斜阳的照射下，显得如此的梦幻和神奇。 漂亮了， 感觉更加的 Q 弹，真的。 嘚儿变大了，我们都 是。水中雪更显得是洁白凝脂、 嗯、 就像是童话里的冰雪世界，你可以像孩子一样踩着雪蘑菇留下自己可爱的足印。 你说水啊， 嗯， 是有那个滑滑的湿湿的感觉、 嗯、 你游泳啊、嗯、浮潜啊， 对， 这个雪还是挺有感觉 的。对啊， 咯吱咯吱的声响，小时候特别怀念那个声音。 嗯， 而且雪有一种干净的， 对， 特别 纯净 纯真，对， 嗯 ，keep real， 要不白色怎么代表着纯洁呢？ 对啊， 对 啊，一白遮百丑。然后呢，喀纳斯湖每到冬季都会出现这样的雪蘑菇奇景。 哦， 它真是成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嗯， 只有冬天哦， 对， 才能看到雪蘑菇啊。 对，雪蘑菇之间，大家可以百度一下、 嗯， 雪蘑菇到底是个代称，还是真的是被雪覆盖的蘑菇？ 是的，是的，是的。 啊、 嗯，还有一个玩法呢，就是，哎呦，这个。道比我看的可多了，次数。雾凇， 哎呀，这个东西 是吧？雾凇， 哎、比如说喀纳斯也有，肯定的，纬度都差不多嘛。 嗯， 嗯，过了驼颈湾，沿着喀纳斯河一路逆流向前。 哦， 晶莹剔透的雾凇长廊将把你带入梦幻般的世界。 长廊啊， 整个一个长廊， 没有比那。 对，它不是一个窗花， 是一片、 嗯。是的，这边呢有轻歌曼舞的少女，青春飞扬， 形象啊，上面的样子， 象形的啊。 对， 不是真的少女啊，大家不要激动。 象形的啊， 是那边有吟诗宋词的儒士，温文尔雅。 真好， 这边有游戏玩耍的孩童，活泼可爱。 这里有被绊倒的大熊，憨态可掬。 被绊倒的大熊大等等啊， 对，他就是掉下来碎了 啊啊啊，这样的呀、哎、哦，好吧，这里有白兰、白梅、银菊、芦花。还有雪鸡、雪兔、雪鹿、雪蝴蝶，这里的雾凇持续时间特别长，不用担心稍纵即逝。 冬天很长嘛？ 对。 到我这儿分担就是一个熊大的事儿。 熊大，熊大。 到了这个漂亮的喀纳斯湖也好，新疆的北疆也好，南疆也好， 嗯、 待几天呀、啊？我们时间能不能有限？ 是、 好不容易请个假的，玩的特别的值得吧？对不对？ 对呀，对呀，待三天肯定是不够的。 是的，嗯、一般七天是最好的选择。 嗯， 能走一个环线，不走重复的路，又能玩到经典的景点。 嗯， 我们撒车爱子，比如说呢， 好， 天山的天池， 嗯哼， 再去吧。 对， 啊、刚刚说那个五彩湾古海温泉，再去吧。 嗯， 喀纳斯，你得去吧。 喀纳斯， 喀纳斯，你得去吧，对、 嗯、 吧？ 得去。 禾木，你得去吧。 是啊。 美丽峰，拍拍日出，你得去吧。 嗯。 还有，哎呦，这个。魔鬼城， 魔鬼城，你得去吧， 你得去听听吧。 魁屯，你得去吧。 魁屯呀、 啊，对，魁屯大峡谷。嗯， 那个周驼也是特别用红字写了、 嗯， 哇，给你到冬季来新疆的三个理由。 好，我们理由一， 说一说你、 嗯、真的是可以让大家听完，哇，真的是这样吗？ 理由一， 理由一是什么？ 啊，理由一啊， 理由一，对，理由一是什么？ 冬天来新疆旅游花费那是更少了，咱们之前说过了一些原因，飞机票、住宿费、区间票， 嗯， 一般是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价格。比如说你春夏季花的钱， 嗯， 住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花的钱，就跟春夏季花的三星级、四星级的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 花差不 多，对啊， 嗯、 是不是这个意思吧？ 对啊，你想住宿，人均夏天的时候300，那个冬天的时候130， 是啊， 天哪， 对， 对，嗯， 刘二呢？ 刘二啊，刘二是这样的哈，冬天来新疆旅游人更少， 真的是， 这个毋庸置疑。 旺季来的人肯定是劲肉摩肩的呀。 对， 来老弟， 来了，老铁。嗯，和旺季的景区人满为患相比，现在来新疆旅游的人真的少多了。 不用排队， 到了景区不用排队，走 VIP 专属通道。最关键的是拍照的时候不用避开人头，不用 P 图了。 没有人， 不依然会 P 图。对，我们是要美化。 对， 是你那个夏天得是抠图。 对，刘三呢是。冬天来新疆旅游景色会更美的，这个理由当然是最关键的。 嗯嗯嗯， 没有美景的诱惑，人再少价格再低，哎呀不累。 哎，说得很对、 啊、是吧，这多实在啊、嗯、 对呀、 啊、新疆七八九月的美，美的是山高水远，绿草盈盈。 嗯， 而到十月份以后的美，美的是沧桑， 嗯， 大气磅礴静谧。 你看看 沙漠胡杨， 嗯， 高原风光，还有那雪乡的静美， 哎，非常的投入感情，嘿，饱满啊，这个思想呢情感都非常的到位啊。周托今天表现不错啊、好，我们这是说完了这个三个理由， 还有新疆东西最嗨玩法推荐，嗨的还有后边的是吧， 嗨的有 乌鲁木齐周边那边的 啊短途那边。 我们如果要是说你不去这儿的话呢，还有很多呀，新疆那么大是吧、 嗯、 乌鲁木齐周边短途玩法， 没错没错， 这个时间啊在乌鲁木齐周边玩耍那性价比是最高的， 真的。 对，景色还是那个景色，但价格却低得足以让你心动， 这就赢了。 即便是跟团游，享受的也是小团出行的待遇，绝对超值。 对， 嗯， 天池， 嗯， 大家也是非常了解的一个地方， 对， 就耳熟能详的地方。 对， 冬季天池秘境 one day tour， 嗯， 一日游，天池湖边就开始结冰了， 嗯， 但一点也不妨碍它的美景。 哇，真的吗？ 因为天池两边的山上雪松和翠柏常年青翠， 嗯哼， 再加上白雪的映衬，景色一点儿也不逊色于夏季。 哦， 那吐鲁番呢？ 吐鲁番是这样的哈、啊，吐鲁番沙漠一日游 ，Monday tour， 吐鲁番终于在冬季褪去了它的燥热， 对， 将千年古城的回晃和城市沙漠的美景， 是加沙来的呀？ 对对对。温柔地呈现在你的面前，尽情在沙漠里打滚吧！ 真的， 对， 冬季夏天真是太热。 夏天那个沙漠是平底锅， 没见 你往上一趴就是滋滋冒油。 对、嗯，冬天还是不错的啊。 对，冬天啊，终于降温了。 还有一个地方，南山。 哦。 南山滑雪两日游。 哦，这个也有南山。 南山是乌鲁木齐人夏季的避暑胜地。 嗯。 那到了冬天呢，它就成了滑雪的好去处。 嗯哼， 这里地处天山北坡逆温带，冬季平均气温零下十度左右。 嗯， 中午的时候啊，穿着毛衣还能滑得满头大汗，所以全中国最适于滑雪的地方之一，其实是在南山。 哦， 其中丝绸之路滑雪场是国内目前滑雪设施最全的三大滑雪场之一啊。 嗯，好， 嗯， 这是这个 北疆呢，北疆 玩法啊， 一遍北疆啊。 北疆，这南疆又有了， 嗯， 民俗探秘高原体验， 有， 嗯，这个南疆面积比北疆还要大， 哎呦， 大到什么程度呢？ 嗯， 汽车环游一圈起码要十天左右， 拉长了， 哎呦，这个南疆能够满足你对新疆所有的幻想， 比如说 沙漠， 好， 胡杨， 好， 峡谷，高原，大美女， 好， 周驼，你控制一下自己啊， 哎， 啊，你不要说一提到美女你就这么激动啊。是，首先呢，我们说南疆的一个地方叫喀什。 哦， 喀什高原探秘双飞三日游。 嗯， 帕米尔高原上的雄鹰和具有欧罗巴血统的塔吉克族， 厉害， 会带给你完全不同的神秘体验，刷新你对新疆完全不同的理解。 有这个好像是感觉就是 news update 的感觉哈、啊 哦， 更新了系统了。 对啊，人家不说嘛，到了新疆全是行走的迪丽热巴， 对吧、哦？非常好看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哈。 对。 南疆全景双飞六日游，这条线路呢，把南疆最精华、最经典的景观都囊括了。如果你实在受不了汽车全程三四千公里的行，我的天， 这么远、啊， 南疆太大了。 嗯， 那这条线路绝对超值，适合自驾了哈、嗯。 对， 开着车、越野车走起， 走你。 哎，我们不一样。 对，放着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啊。 嗯，好，那么喀纳斯和睦乡雪景的。思想 和睦乡来了， 对，这个是私人的私，分享的享、啊、 对， 喀纳斯的冬季是个名副其实的童话世界， 上帝呢，他就是这么的不公平。 对， 说秋季把最绚丽的色彩都给了他，冬季呢又把最圣洁、最静谧的单城世界给了他，就是那种特别纯净的全给他了。 是的， 对，本来上帝是不想的，可是呢，他一下给错了。 对对对，美不自持，美不胜收， 是、啊、没办法呀， 没办法了。那个大概了解了南疆、北疆的一些点之后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些小小的贴士了哈。 好的， 冬季去新疆。喀纳斯冬季旅游需要哪些基本的知识，就是准备的东西，比如说装备的问题。 好， 装备我觉得因人而异，有的人能背大包，有的人能背小包，就体格不一样，需求不一样。 然后穿的衣服呢有厚薄， 对， 但是不建议大家穿的太少啊。 是是是，很冷哈， 很冷。 对， 但是新疆温差应该大，所以大家不要里边穿太厚，你可以外面穿的那个就是多套点冲锋衣和羽绒服内胆 哈。 是的， 对。冬季还雪很大，如果你要爬山的话，登山杖备一个啊。 嗯， 还有就是保温水壶，暖水袋。 是，女孩子们听好了，护肤必备，唇膏、防晒霜、护肤品、面膜，这是必带面膜，因为新疆非常干燥。 豆豆啊， 妈， 这老年人我也不注重护肤了， 为什么？你说 啊，这个一般的这个面膜一周几次比较合适？ 我觉得啊，如果要是干的话，可能两天一次或者是三天一次就差不多了。 两天一次那就是一周的话七次。 两天一次，一周是三四次 啊。 你这是怎么算的数 啊？其实你还记吗？ 啊，是的，其实面膜就是分不同的。 对， 它要是纯保湿的话，建议大家一天一片 保湿的。 对，但如果含滋养成分，那可以是两天或者是三天一片啊，不同的功效。 是的，而且告诉各位盘缠的问题。咱们去新疆一趟，带现金还是拿卡，还是支付宝、微信啊？告诉大家，现金。 现金啊！ 带好了为妙，有的地方是没有提款机的，是不是？ 哦。 还有就是 三脚架。 对，拍照片的稳定。 对呀。 啊、 无论是喀纳斯还是禾木，夜晚的星空总是很明亮，那你必须得有三脚架去看。 对对对，等着你哈。 对呀，那新疆冬季的日照时间跟夏季是不是一样的呢？ 答案是。 答案是 不 一样。对，新疆冬季的日照时间会比夏季的要短，这肯定的。日出时间呢是早上的8:30左右，日落是晚上的7:00左右。 哦， 对，整体比北京这边要稍微的晚2个小时。 有朋友啊就提问了，我们看到朋友说呢，新疆冬季气温到底多少度啊？大概穿什么呀？温差什么样的呀？ 好，那么告诉大家。冬季的气温啊，新疆冬天非常冷， 非常冷啊， 这真的是非常冷。冬季的平均气温在-13度左右，喀纳斯平均气温是18度左右，冷的时候能达到-30度。 哎呦， 好，那么穿着指南就来了， 怎么呢？ 首先呢是冲锋衣裤、羽绒服、防雪、防滑雪地靴，还有速干内衣、一次性的内裤，冬季干燥晾衣不便啊。高帮的徒步鞋加雪套，还有徒步袜2双以上，分指半指的防风手套，暖宝宝护膝，墨镜加滑雪眼镜，有鼻孔透气的抓绒帽、遮阳帽，这些都得有。 备全了吧？ 对，备全了吧？有备无 患啊， 是的， 缺一不可的啊。 嗯， 新疆饮食有差异吗？跟我们有什么禁忌吗？听听看啊。新疆各民族基本不吃猪肉的。 对， 到新疆需要入乡随俗，不能随便说猪肉，当地人统一叫大肉啊。 是的，大肉。 维吾尔族人常吃馕、面条、清炖羊肉、烤羊肉、蔬菜类都挺好的哈。吃洋葱、胡萝卜。饮料主要是奶茶和砖茶。哈萨克人吃牛、马、羊肉，爱喝马奶。 马奶也喜欢抓饭。 抓饭。 他们平常很少吃蔬果，因为也缺。对。然后还有吉克人呢，除了不饮马奶、不吃马肉之外，其他饮食习惯基本和其他民族大致一样。 给各位个建议吧，好朋友们。 好的。 部分人因为个人肠胃的问题，可能会出现那个水土不服的反应。 是的。 不适应当地饮食的情况，加上天气比较冷，建议带上肠胃药、感冒药。另外建议带一些干粮，在路上补充能量，比如说巧克力啊、饼干等等。 对。 反正呢还有就是像一些票务信息。 嗯， 那冬季去喀纳斯要掌握什么呢？冬季旅游对喀纳斯、禾木、白哈巴三个景区是一票通，这个咱们说过了，90块钱，这个是不含区间车，区间车价格按照夏季标准执行。 OK， 对，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啊。 嗯， 然后呢，旅游天气，景区保障冬季所有道路全天候畅通。对暴风雪等极端天气，景区会提前在喀纳斯官网平台发布相关消息。对，出游前一定要敬请关注。 最后，紧急联系电话信息：医疗救助120，大家熟。 是。 报警电话0906-6326-110。 哎。 啊，新疆啊，辽阔无边又美丽。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美丽，夏天太热不建议去。 嗯， 那到了秋冬的时候，建议十月份、11月份、12月份都可以去新疆感受美丽的北国风情啊。 嗯， 人美，水美，景 美，景 美，食物也非常的 好吃， 好吃。 嗯， 如果您 真是个美丽的好地方。 对对，如果您听完我们这期节目想要去新疆的话。希望大家都去看一看哈。 对，冬天的喀纳斯还有夏天的新疆到底都有什么样不同的美景， 等着大家去见证。 对，等着大家去见证，你们自己去体验啊。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啊，谢谢各位的收听。 谢谢 您，如果笑了的话我们就特别开心。 哈哈哈哈。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

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日要和大家分享怎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很多人说谈恋爱是一件非常甜蜜的事情，恋爱中的我们总会幻想要和自己爱的他做各种各样浪漫的事情。那么你认为相爱的两个人有哪些小事是必须做的？或者对你来说，哪些小事意味着两个人的相爱？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浪漫的事就是一定要让对方知道你是想他的，你是如何表达自己的，一定要学会沟通。如果不会沟通，两个人的浪漫我感觉都就等于一张白纸。其实刚开始我们都是一张白纸，我们需要自己在这纸上涂画各种各样的理想，各种各样的生活，各种添加各种各样的调料。生活就是这样，我觉得爱浪漫的爱情无非就是这样。我觉得沟通是最重要的吧。 就这个谈恋爱这个事情，当然了，这是谈恋爱，这都是谁都渴望的一个事情，它也是特别甜蜜的事情。就是说两个人之间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吧，特别多，随处都有。比如说一起吃早餐，你为他做早餐，你接他上下班，和他一起吃路边摊儿。比如说在看风景的时候，夜色微凉，你为他在后边悄悄地披上一件外套。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温暖的事情，这也是很浪漫的事情。其实你要说到浪漫，可能有人会说什么什么鲜花呀，美好的一个场景呀，会为他请来一个什么什么钢琴师为他弹一首，这些是浪漫。其实我个人的浪漫就是那种很简单，一起看好的风景，一起吃路边摊，一起看电影，下班有人等自己回家吃饭，早上可以一起醒来，有阳光，有对方，这就非常好。 爱情是永恒的话题，谈恋爱的时候爱与被爱都是一件非常甜蜜的事情。爱是两情相悦的，我可以爱你多一些，你可以付出少一些。爱是付出，不是拥有。过节的时候可以买一些小礼物，鲜花，礼品的多少钱不重要，只要你有这份心意就足够了。活在当下，我们要珍惜现在的一切，感恩老师，感恩生活。 我们在爱情关系中学到了必须做的小事儿是什么呢？不能互相作，互相作的话结局就是真的分手了。 小事呢，就是一起说话，一起晒太阳，然后一起睡觉，然后一起熬粥喝，过得好，平安，开心就行了。 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或者说雨雪天气，就是外面非常非常冷的时候，能跟喜欢的人不出门，就是静静的看着外面的雨雪，然后去享受 房间里边的温暖吧。忽然想起来了杜甫有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欢乐吧。所以我觉得我如果要是在这种天气里边跟我喜欢的人在房间里边，比较温暖的比较惬意的看着电视吃着东西聊着天，我应该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喜欢和男朋友做各种浪漫的事情呢，我写了几条。第一条呢，就是一起在清晨的时候骑骑车，然后呼吸一下清晨那种清新的空气。第二个就是在北方的时候，在下雪的时候呢，我们俩会在河边一块走，然后呢看看雪景。寒冷的冬季呢，就不愿意出去，反正就在家里看看书或者看看电影，在一起吃顿火锅之类的。最后一个就是每次上班之前，他总是给我一个 kiss， 然后让我起床，我觉得好幸福啊。 我觉得相爱的两个人必须要做的小事情，时常给对方深情的拥抱和亲吻，还有抽空陪对方做点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两个人一起去做，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即使是做做饭啊，或者是逛逛街啊，爬爬山啊，这些都是很快乐很开心的事情的。然后在相互之间在节日里送点小礼物啊，还有定时的去些有浪漫气氛的环境去调节一下忙碌之余的生活情调啊，这些啊也可以培养感情，而且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吧。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认为相爱的两个人有哪些小事是必须做的，或者对你来说哪些小事意味着两个人的相爱，给出的答案。从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站立在窗前，抬眼凝望着你在的城市，想着你的样子，想着你的好，多次问自己，如果当初没有与你相遇，这些天自己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会不会像现在这样每天在甜蜜的思念牵挂与等待里前行，美梦里幸福笑醒。与你的相遇很短，情谊却很长。我说如果有来世多好，我们也要好好相爱。你说人生里没有如果，好好珍惜眼前的拥有，烦恼和快乐是两粒播种在心田上的种子，播种快乐，生活之树上一定会结出开心果。所以让我们从快乐开始，做你想做的，爱你想爱的，只要彼此快乐，爱就是一根独木桥，一经踏上便不要回头，一路向前，用心去爱，相遇的瞬间那就是前生注定的缘。相遇时刻是若梦若幻的憧憬，如在梦里幸福地拥抱着吻你，很想一梦千年永远不醒，那幸福一点一点地深入到彼此的灵魂里。灵魂与灵魂的相遇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也许为了这一刻，缘分的种子已经在你经过的路口蛰伏了几十年几百年，蠕动积蓄含苞吐芽。相遇时刻已经寒冷，这个冬天不冷，我的心中依然开着鲜花，只有一朵是那样的艳丽芬芳，在我心里胜过花的海洋，那是爱你的心化成的情感海洋，融化了我心灵深处那久违的冰冻。 为你，为我，为梦，为爱，敞开心扉，呼吸那些鲜美的空气，让星空一片纯净。那幸福超越任何梦境。我们都在爱情里受过伤，但没有因为爱失去自我。我痛过，你痛过，有了那痛，我们才会更珍惜现在的时刻。也许这是前世安排的缘，让我们幸福的相遇，让我好好爱你，是我一生的梦。冬日暖阳，我行走在片片落叶的公园里，心快乐的像幸福的小鸟。我选了块干净的草地，静静的躺下，手里拿起一片红叶，轻轻的吻着，感觉着你的气息，想着你的点点滴滴，对你的牵挂渗透在清新的空气里，感觉天空好蓝，云彩精美的如一幅流动的画廊。用心剪下一片美丽的云彩，把思念一缕一缕地用银彩裹起，再轻轻放飞，让它带去你的身旁。听你的话，我不再去想有没有来生。你说过我已经走进你的生命，好好珍惜相处的时光。今生注定会幸福着你的幸福，忧伤着你的忧伤。我会用一生写出对你的爱。蓝天下白云悠悠，梦想的翅膀从此为你，为爱，两颗心一起翱翔。 曾认为快乐的代价是眼泪，那是你我爱了没？要不然你必定反对，能让我哭的人是深爱的人，可是他若忍心给伤痕，说穿是残忍，有时勇敢只是后遗症。还好在你身旁，暖如夏天的海，这些气味，在离合之间来回，是为爱上你而准备。能让我笑的人，是爱我的人，舍不得我脸上有泪痕，那我愿意等。幸福这个名称， 软如夏天的海，这些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很多人说谈恋爱是一件非常甜蜜的事情，恋爱中的我们总会幻想要和自己爱的他做各种各样浪漫的事情。那么你认为相爱的两个人有哪些小事是必须做的？或者对你来说，哪些小事意味着两个人的相爱？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唐贵人的网友。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是一些人一贯的认知。结婚生子，柴米油盐，激情消减，缺点暴露，吵架斗嘴，失望，猜疑，不信任，婚姻危机。一段感情可能不需要太久的时间，便能在平淡的日子里将最初的唯美浪漫山盟海誓消耗殆尽。一场场的战斗过后，剩下一堆充满油烟味、硝烟味的骷髅。社会似乎很公平了，相较于封建社会，女子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和地位，不论是在思想教育还是在职场发展上，还有更多的领域正在提倡实施男女平等的具体措施。健康持久的感情基础是平等、自由和尊重。 一味的迁就，单方面的牺牲，可能会换来怜悯、愧疚，以及另一方的将就，但永远换不来尊重。感情中，不需要谁感动谁，也不需要讨好谁。最好的感情，不是不分你我，而是公私分明。只有当双方真正的平等，至少在精神上，才会尽量避免生活中因为责任不清而产生的谁付出多少的纠结。只有当双方都足够自由，谁都不会禁锢对方，哪怕是以爱的名义，才能拥有更自主的选择和更客观的评判。只要当双方都相互尊重，不以道德、责任的名义绑架对方，这段感情才是相对纯粹的。他才能以客观的事实为依据，更贴近内心真实感受为出发点，来处理异常情感，而不是感情用事，导致诸多的遗憾。什么是爱情中最浪漫的事？就是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两个人，在交手中不断促进彼此的成长。不迁就，不勉强，不攀附，不委屈，没有因个人短视而导致的偏见，只有相互理解的尊重，没有因生活琐碎苦累不堪的抱怨，只有相互扶持，携手荣辱与共的默契。柴米油盐最是生活小事，最是爱情滋味。炊烟一缕最是平淡风景，最是情感浪漫。你可能会说，生活就是生活，复杂多变，哪有那么多的讲究，每一天都是生活。你可以选择将就，也可以选择讲究。你可能会说，现实就是现实，别人都是如此过的，你又能怎样？别人的生活我们可能左右不了，但是自己的生活，你完全可以掌控。更何况，别人走的路，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别人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真理。你可能还会说，生活本来已经很累了，哪还顾得上那么多？可能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可能因为能力尚且不足，可能因为周围环境所迫，还可能因为随波逐流的生活方式相对更容易，改变生活成本相对较高。我们可以有一万个理由，一如既往地安于现状，但总会有一个理由让我们做出改变。遇上他时，拥有足够爱他的资本，应该算是最浪漫理由中的一个。爱情的浪漫，不在于形式的大小，婚姻的维持不在于成本的大小。或许你可以试一试，不论大事小事，同另一半一起分担。有爱的感情才叫爱情，有爱的小窝才叫家庭。最好的浪漫不在西餐厅，而是在星期天，在一起赖床的早晨，在一起做家务的分担里，在嬉笑打闹的每一寸时光里，

做各种各样浪漫的事情。那么你认为相爱的两个人有哪些小事是必须做的？或者对你来说，哪些小事意味着两个人的相爱？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艾明雅的网友。我的一个女性朋友这几天对我吐槽，说现在的男人怎么都变得像女人一样。具体问题是，她男朋友很粘人，得不到姑娘的第一时间的微信回复，和朋友圈里找不到人的时候，都会赌气说，你是不是和别人约会去了？姑娘很烦，说，现在这些男人都没有事情做吗？都不知道我有多忙。我问他，你忙着干嘛呢？姑娘说，学英语，上烘焙课，做瑜伽管身材，上美容院管脸，还要上班，进修，做 PPT。 他说真的很理解以前老是面对那些面对老婆的质问，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的男人，心里有一万头野兽奔过的那种感觉，明明天天累得跟狗一样，然后回家了还要接受各种各样的质问。最关键的是，当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努力垫脚去够到这个世界更美好的一面。品尝了夜的巴黎，看过了沙漠下暴雨，你却永远只会质问我是不是和别人在一起。我的一位朋友最近跟我说，她的男朋友劈腿了，但是她一点也不惊讶。她说她自己确实有责任，因为每天都太忙了，下班了还要进修什么的，久而久之男人也会觉得被冷落。我问他，那你后悔吗？他摇摇头说，其实现在人的感情关系杀手最严重的根本就不是第三者的问题，那只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我很明白，因为我们没有共同追求了。我希望下班后他也能自己去上上课，找找事情做，而不是回到家就葛优瘫。他觉得自己已经很累了，可是我也很累啊，但我还是要会坚持为自己的未来充会儿电，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把生活越过越好啊，这样爱着才有意义啊。也曾经有很多女人不解地问我，为什么现在的姑娘们打了鸡血一样的向前冲向前拼，这么累干嘛？就不能轻松一点开心一点活着吗？连男朋友也忽略，这样真的好吗？可是相濡以沫固步自封，彼此友情饮水饱，真的就能保证白头偕老吗？我能想到这个世界最长久的爱情，最浪漫的事， 就是你赚了很多很多钱，我也赚了很多很多钱，一起去周游世界，然后一起把钱花光，最后在圣洁的珠穆朗玛峰之巅，在极光的迷幻之下，很真诚地说一句，赚了那么多钱，还是你最好看。不为彼此的未来去奋斗的爱，说得再好听，都是耍流氓。不要觉得这是爱情变得物质了，未来世界就是很残酷，连谈恋爱也会变成奢侈品。因为如今只有两种人最开心，第一种基本实现了自我价值和理想，已经有了一定原始积累，然后看过了世界的那些狂拽炫酷的财富自由者们。第二种压根就不知道自己有多落后的井底之蛙才能继续开心，这样的人也是幸运的。如果终其一生不需要看到外面的世界的话，他们就可以自得自乐到老。但是最痛苦的事情也是，如果一旦某天无意间看到世界的小缺口，才发现天地之大，自己却浪费许多光阴，那一刻的失落感是别人没有办法安抚的。恋爱很美，可是世界更美。很多人忙着翻看另一半的手机，虎视眈眈地对着每一个给他发微信的异性同事，可是没有想过，这个时代最大的感情危机根本就是成长不同步。最大的第三者是你的另一半背后那个被称为梦想的东西，他才会占据他的时间、精力，让他欲罢不能。而你就只能眼睁睁站在原地，看着他奔赴高高的山顶。不是他丢下了你，是你自己把他弄丢了。回头想想，恋爱的荷尔蒙只有三个月，在那三个月里完全受控于生物本能，对彼此释放出最大的吸引力。刚开始我们站着不说话，风在吹，树在摇，就十分美好。那之后爱情的稳固完全就是靠彼此自己加分。我从不相信爱你老去的容颜和平凡如你那句鬼话，我们爱上一个人一定是因为美好，他在那一瞬间绽放出他作为他独特而蓬勃的生命力。如果你们是办公室恋情，你一定会怀念他做了一个厉害的 PPT， 站在台前意气风发的样子吧。如果你们是大学同学，你会喜欢他站在台前深情款款唱歌的样子。如果你们是驴友，一定会怀念在那个半山之巅，他脱下骑行头盔，额头密集的小汗珠映射出朝阳的光彩。可当原始冲动在体内褪去，对彼此的幻想期消逝，我们真正开始走上一条去爱的道路，需要残酷地接受你如你所是，允许我如我所是。你因为什么而无法移开对他的目光？一定是你变了，你变得更有内涵，除开皮囊和激情，你拥有了一种叫做个人魅力的东西。你对一个人最大的吸引力，也是虽然我们彼此越来越老，可是我们越来越了不起了。 关了你的重量，温柔的压在手上，现在却不得不放。习惯了你的味 最后一次一起分享月光，隔着一只行李箱。我知道忍痛退让，只为了一丝微笑。太深太慢，甜蜜常常少说一段，用心太深看不出来。当你遇见一份除了我之外的温暖，老人的幸福变成三人拥挤不堪，我试着填满心碎再烧一罐。就算我对你的爱真的像一片海，时间可以抵消感伤，我愿意无限制的燃烧，只要你的尽头有你一脸微笑。我不会爱拥抱总是太深太慢，甜蜜常常少说一段，我用心太深看不出来。除了我之外的温暖，两人的幸福变成三人拥挤不堪，我试着填满心碎再烧一块。就算我对你的爱真的像一片海，装的我放不开，真的我真的不会爱。爱是烧痛我双手点烟火，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很多人说谈恋爱是一件非常甜蜜的事情，恋爱中的我们总会幻想要和自己爱的他做各种各样浪漫的事情。那么你认为相爱的两个人有哪些小事是必须做的？或者对你来说哪些小事意味着两个人的相爱？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的一篇故事来自一位叫做葡萄化水的网友。情书里我会写，我知道你的彩色橡皮，知道你功课好的那门，知道哪一条路上下学你最喜欢， 我会写自己很糟糕，连叫住你的名字都会引起周围人的哄堂大笑。我不知道如何搭讪，成绩好的可以和你聊功课，成绩差的惹你和你的朋友讨厌，而我是买了一张你的2D电影票，平淡散场等一颗剧中也不会有的彩蛋。想了想，这样的情书不写也好。总说爱情里卑微的人太多了，写出来的情书都是纸灰，风一刮就没了。黑色字迹也在绝望燃烧下一点点变灰白变白。算了，这样的情书还是不要写了。我想写一封情书给最后没有好好道别的你。情书里我会写，我知道你的好，我知道你为了等我百无聊赖，为了我改变了很多时间作息，我知道有些惊喜是你筹了很多的工资换来的，我越写越觉得应该把你追回来，但我知道已经没用了。一个人在感情上一旦投入了120%，崩塌了，是从根儿上溃烂的。我以为你没了多余的40%，你还保留80%，我们也能重头过日子。你冷漠的样子我一点都不熟悉。其实我知道你是对的，你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和我在一起，起了高楼，宴了宾客，楼没塌，地基错了。你说这栋楼理应是别人的，不是你的。这封情书我常常会梦里读，在梦里哭。好听一点的说法是我们已经变成了亲人，只是已经没有爱情了。我想写一封情书给未来的你，但略显做作。所以现在我努力工作，在每一个停留的城市寻找一处值得再来的景点，独自开车沿海西行。有人说你好孤独，但我知道我是在为未来的你和我开路。我学了一些新的技巧，学会了用烤箱，学会了怎么喝酒不太容易醉。这时我才知道，那些活得潇洒的单身贵族，也许并不是真的享受单身，而是在为接下来的两人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样的话，我就没法认认真真地给你写一封情书，因为所有的爱恋与期待，我已经把文字转化成了行动。你无需低头一一阅读，你只需要看一眼，知道我很认真，很认真做好了接纳和你在一起的准备。与我这个年纪，情书似乎是多此一举的玩意儿，能送出去的无需情书，送不出去的更像骚扰。失恋的人总喜欢一个人去远方，所以远方过得也很艰难。我记得有一年，一对朋友谈了3年，说要分手。男孩哭得稀里哗啦，面对女孩什么话都说不上来。男孩说，你能帮我写一封信给女孩吗？我说好。男孩把3年之中的点点滴滴说得一清二楚。我在写信的时候写得泪眼婆娑，我理解男孩，心疼女孩。 在信里我变成了一个观众，说自己的感受像一条鱼在情感里搁浅，又在浪花中前行。男孩说谢谢我，如果没有我，很多事情也许无法说清楚。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集合的这些情侣，做过、错过、遗忘过、再见过，谁配得上一封字字是泪的情书，还是张口就能在电台说我爱你的洒脱。如果我真要写一封情书，我想好好跟爸爸聊聊天，把他所有对妈妈的感受、对妈妈的细节、担心妈妈的地方、喜欢妈妈的地方一一记录下来。这样的情书不是爱，是你做的我都懂，而我会一直在你身后看着你。情书不是告白，情书是浇筑，不是吸引，而是填补。如果通过广播说得到你心里，那我给你开个电台。人们究竟为什么会爱上另一个人？也许是我们的欣赏都有一个缺口，那是一个空洞，呼呼地往灵魂里灌着刺骨的寒风，所以我们急切地需要一个正好形状的心来填上它。就算你是太阳一样完美的正圆形，可是我们心里的缺口或许却恰恰是个歪歪扭扭的锯齿形，所以你填不了。毛姆大概是这么说的，你优秀没用，你适合我才优秀。你写你侬我侬的情书没用，你列张我们所需的清单才是情书。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好比玻璃突然破碎，灵魂浮游随风吹，世界悄悄化作露水。茫茫然回望过去，如准许，错或对可否再追？大地绿叶白云清水，变作废弃如沙堆，说过挽救却似默许。终于讲一句原谅我，其实多此一句。相亲仔女好友爱侣，有过笑语和怨怼，看似永远却似细碎。回头时凝望再次难张嘴，吻别你安心不去。多少所得尽情争取，多少所失曾唏嘘，到了这晚我笑人泪。活极限明你，终于将失去时日里，是寄居的堡垒。多干脆，过去我对与不对，再要计较太琐碎，我却要说爱永远不是负累。哪怕你看我就似安然沉睡，一